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啊！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，约翰突然问他的朋友菲利：“ 菲利，我听说你又换了个牙医，原来那个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换？” 菲利摇着头回答道：“我也是最近才发现那个牙医不可靠的。就在前天晚上的一个聚会上，我看见他拔一个瓶塞，竟然拔了十分钟。”话说这天，老冯啊去一家新开的理发店去理发去了。一进门呢，俩服务员小姐就非常高兴地把他迎了进来。其中一服务员迅速帮老冯啊系好了围巾，而就在他要帮老冯洗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洗发水没了，于是赶紧去后头打新洗发水去了。可是这服务员刚一离开，另外一服务员小姐马上就站到了老冯身边，帮老冯开始洗头，而且手里还拿着一瓶全新的洗发水。而那第一个服务员啊回来之后，看见这情景非常的生气：“ 你干嘛呢你？这我洗的头，你要洗你洗别人去。” 听见了这第一个服务员的话，那另一个一点都不示弱：“怎么了？我先抢到手的那就是我的，我还就洗这个了。”那第一个服务员听了这话还更生气了：“ 到底是谁抢谁的呀？我告诉你，人家的毛巾还是我给系上的呢，你说谁抢谁的？” 而正在给老冯洗头的那服务员一听这话呀，也有点窜儿：“毛巾怎么了？洗头是我帮客人先洗的，顶多我再帮你把另外一客人毛巾系上不就完了吗？”“ 那不行，我告诉你，谁先系的毛巾，这头就归谁洗，这规矩你知道吗？” 他们俩人啊，你言我一语的说个没完，也没人给老冯洗头了。这老冯啊，在一边躺着啊，头皮都有点发麻了。可他心里啊，其实挺高兴的。前一天他刚听他老婆说，夸他越长越年轻，越长越帅了，没成想还是真的。就在老冯自个儿想的越来越美的时候，突然门口啊进来了一个中年男士。根据老冯的经验，这男的应该就是这美发店的老板。果然，这男的一进门就开始毫不留情的训斥这两个正在争吵的服务员：“ 吵什么吵？怎么回事啊？刚开业没两天打什么架？我在隔壁我都听到了，不许再抢了，听到没有？每次来个头发少的，你们都抢来抢去，丢不丢人啊？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银行家的儿子问他爸爸：“ 爸爸，你看银行里的钱按理说都应该是别人的，可是你为什么能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、这么好的车和一辆那么大的游艇呢？” 银行家听到了儿子的话，想了想，然后指着冰箱对儿子说道：“ 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儿子，你先去冰箱里去拿一块肥肉来。” 儿子非常听话的打开了冰箱，拿了一块肥肉来到了爸爸面前。银行家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对儿子说道：“ 好，现在你再把这块肥肉给我放回去。” 儿子又把肉放回了冰箱，回到了爸爸身边。他很疑惑地问爸爸：“ 爸爸，你让我把肥肉拿出来又放回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 银行家此时拉住了儿子的手，对儿子解释道：“ 儿子，你自己看看你的手上，是不是已经沾了点油星了？”

远离地面，化解你三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还拥你在怀里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三位老同学，十多年没见过面了，这一天啊，他们又聚在一块儿吃饭。三个人在这一顿饭当中都显得很激动，这酒也喝了不少。吃着喝着，突然就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忍不住开始吹起牛来。 我这么些年吧，没挣什么大钱，不过呢，我也盖了一小二层，我住着挺舒服的。 听到这姓张的同学夸耀自个儿住的地方好，这姓李的同学有点不甘示弱，借着酒劲儿，他也开始吹了。 你那算不了什么，这前些日子我花钱盖了一小三层，虽然不算特别大吧，不过我住起来那叫一舒坦。 听了姓李的同学的话，坐在一边一直不吭声的姓赵的同学终于抬起了头，他看了看坐在他对桌的两位，然后嘴角一撇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 你们还知道不知道什么叫谦虚啊？啊，你们还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不显山不露水过平凡人的日子啊？不瞒各位说啊，我前两年也挣了点小钱，我也盖了一小四层。不过就是为了不能像你们一样啊，我就不显山不露水了，我就想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我那小四层我横着盖的，那叫一舒心。这天在医院里，一个病人啊卷起了裤腿，露出了腿上的几块淤伤。这医生给他仔细的检查过之后，非常好奇的问他： 我说先生，你腿上这么多伤到底是怎么弄的？ 要运动运动，我这个人爱运动。 运动，我明白了。您是踢足球的时候弄伤的呢，还是打篮球的时候弄伤的？ 都不是，先生。难道在您眼里只有球类运动才算运动吗？实话跟您说，我是个打桥牌的。至于我腿上的这些伤嘛，是我在打桥牌的时候因为藏牌作弊被发现，被他们踢的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单位陈姐的老公啊，据说很少能记得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这陈姐呢，在单位一提起这事儿就郁闷。这陈姐当年嫁给她老公的时候呢，年方十九，可是今年啊，又赶上他们结婚20周年了啊，确实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而陈姐啊，这回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老公怎么着也不会忘了这么重要的日子吧。于是乎呢，她就天天等日日盼，终于等到了有一天晚上，她老公啊，特别神秘的把她单独的叫到了饭厅里头，特别中肯的向陈姐说道：“ 媳妇儿，你是不是忘记一件大事儿了？今儿什么日子？你知道吗？” 听到这话，陈姐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。可是当时啊，她得绷着装傻。什么事儿啊？弄得这么神经兮兮的，今儿什么日子呀？其实说完这话之后啊，陈姐心里头已经乐开花了。她把脸突然背过去，就当着自个老公啊，非常温存的往下说这话。 没成想老公呢也没让他回头，直接冲着他后背继续说下去了。 哎，你不要逃避现实好不好？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昨天晚上算了整整一宿，到今天这个时候为止，我养你的时间比你爸养你的时间整整多了一年。 有这么一天早上，大李起床之后胃疼得不行了，于是他赶紧到楼下药房买药。进了药房之后，他跟老板把这情况一说，药房老板就向他吹嘘道：“ 你是胃疼是吧？你拿这瓶药走啊，我保证你这瓶药是药到病除，一瓶绝对起效。” 听到老板的话，大李有点不相信，于是他向老板问了一句：“ 真的假的？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，一瓶就管用？” 药房老板拍着胸脯回答道：“ 我蒙你干什么？你是病人，我是卖药的，我得对你负责，对不对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就我向你推荐的这种药，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谁在我这买过第二瓶。”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个学生小林啊，他们家离学校特别远，所以每天呢早上起来上课就是一项工程，搞不好因为堵车呢就会迟到。这天早上啊，路上又有点堵，所以呢小林走进教室的时候那是一脸大汗，匆匆忙忙，可是他屁股还没坐热呢，马上又站起来了，准备走出教室。这时候老师啊非常不高兴了，冲着已经来晚了的小林大声呵斥道：“ 你给我站住，太不像话了，你来晚了你知道吗？你干嘛去？你是不是还要吃个早点去？” 听老师发脾气了，小林不敢多说话了，回过神低下了头向老师承认错误：“ 报告老师，我实在对不起您，也对不起咱们班上所有的同学，不过我确实是走错教室了。” 就快有奇迹的发生，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那么的棒。哦哦哦哦哦 哦，每个人都在笑我，笑我不知所措， 刘笑、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